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92章，强吻。从警局录完口供出来，警察叔叔打着哈欠的。 下次有什么事情，大家商量商量，一起解决，别没事就动手。多俊两张脸，被对方打成这模样，有意思吗？ 袁子峰和李雨锦呢，皆冷着脸，一句话也不说。换成往常，打圆场的肯定是李琴叔，可眼下他心里也冒着一股火呢，根本没心思跟警察多说，只道了句谢就作罢。那警察叔叔回了警局，袁子峰一把拽过李琴叔的手就要走。李雨锦一把抹掉嘴角的血，看向李琴叔， 不跟我再单独聊聊。 说实在的，李琴叔现在谁也不想见，也不想单独聊聊，比起李雨锦来说，他反而更愿意和袁子峰相处一点，至少袁子峰不会逼他。李琴叔深吸了口气，扭头就往前走。李雨锦站在原地，眉心微皱，他不是死皮赖脸的性格，自然不会追上去。可袁子峰就不一样了，迈开步伐就跟上前，跟条大型犬似的跟在李琴叔的身后溜达着。李琴叔走了一段，突然顿下步伐看他一眼。 哎，你跟着我干什么？ 对上李琴叔的视线，袁子峰突然觉得有几分尴尬，于是清了清嗓子道， 那个路这么宽，又不是你修的，我还不能走啊。 你不是挺能的吗？这路该是你修的才对啊。 他说完继续往前走，声音微冷。 你别跟着我，我想自己冷静冷静。 袁子峰自然是不会听的，继续跟上前去。说实在的，他心里那股子火还没消下去，特别是李琴叔还报警把他俩都送进了警局。李琴叔有时候还真挺能狠得下心的。袁子峰继续黏在他身后，只隔了一米的距离，不多也不少。李琴叔被他跟得心里极烦，走了又一段路，猛地停下来回头看他一眼。 够了吗？ 啊，什么？ 别跟着我了。子峰，我没兴致陪你在这里玩小孩子过家家的游戏，你和李雨锦之间的事儿，别再打着我的旗号往我身上牵扯。我的精力有限，能管的真的不多。 不是 你什么意思呀？ 袁子峰的眉心一点一点皱起来。 我知道你这次考得不错，应该可以上你想上的学校，我的任务也算完成了，以后还是不要再联系比较好。 袁子峰顿时觉得一股无名火窜上来，他看着对方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道， 你不打算再跟我联系了？ 李琴叔不说话，这是默认了？ 不可能。 袁子峰一把扯过李琴叔的手腕，往自己的方向一转， 你忘记在我考试之前你答应过我什么了？你这是打算反悔啊？ 你就当我反悔了吧。 深夜昏黄的路灯下，围绕着一团又一团的飞蛾，李琴叔微垂的脸色看上去有些苍白，眼下一片青黑，微微扯起的嘴角显得极其无奈。 说实在的，如果不是厉雨锦，我们也不会认识。 袁子峰盯着他吸动的嘴唇， 那一瞬间不知道抽了什么风了，突然一只手勒住他的脖子吻了上去。李琴书话还没说完呢，浑身突然一僵，感受到嘴唇上柔软的触感，瞪大了双眼。去他妈的吧！那一瞬间其实他什么都没想，只是觉得这种时候该做些什么，恰好注意力放在李琴书略显苍白的嘴唇上，所以自然而然就吻了上去。他甚至没去想这种冲动到底是从何而来的，只不过他甚至还没尝到李琴书嘴唇的味道呢，就被对方猛地往前一推，啪的一巴掌狠狠落在他的脸上。袁子峰也愣住了，他捂着自己有些微肿的脸，一脸的难以置信。李琴书，李琴书用手背狠狠擦了擦自己嘴唇，往后退了一步，双眼幽深无比地看着他。袁子峰莫名有几分心虚，可越是心虚，他的背就挺得越直，甚至双目熠熠地直视李琴书，眼神里的火光像是要把他给烧化。片刻之后，李琴书突然松开手，垂下眼，冷笑了一声。 哼，袁子峰，你这样跟厉雨锦有什么区别？ 我。袁子峰下意识要去抓住他的手，却被李琴书猛地推开了。他压低的声音甚至有些沙哑，意思一顿。 别跟着我。 袁子峰停住脚步，还真的没敢再跟上去。他眼睁睁看着李琴书的身影消失在视线之中，一时间有些想不通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这个地步。我分明是来找李琴书提我的高考成绩，顺便说一说他之前答应过的承诺的，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？最关键的是，他居然说我跟李雨锦没区别。一想到这句话，袁子峰只觉得自己浑身的毛都快炸起来了。他双手紧握成拳，手背青筋暴起，用了极大的忍耐力才把自己胸口那团火给浇灭了。李琴书已经离开，空无一人的大街上有夏日烦躁的风刮过。袁子峰抬手蹭了蹭自己嘴角，浑身上下没有哪个地方是不疼的，狼狈至极。袁子峰的高考成绩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好的心情，甚至在接下来几天，他都和身边的人显得格格不入的。当别人在外面庆祝自己成绩的时候，他一个人待在卧室里打游戏，当袁老爷子想着要开一场聚会的时候，被他冷着脸拒绝了。他平时脸虽然都很臭，但脾气算不上不好，最近却极度的易怒。原因很简单，他已经好几天没和李琴书联系了。我自问除了吻那一下，没有任何地方做错了吧？他至于这么认真的在生气吗？难道是打架？如果不是为了把他从李雨锦的魔爪里救出来，我会跟李雨锦打起来。李琴书到底生什么气啊？我还被他给扇了一巴掌啊。袁子峰是越想越觉得生气，越想越不乐意主动联系李琴书了，偏生还又想联系对方，每天都把自己快憋死了。他在房间里憋了整整一个星期之后，袁老爷子有些看不下去了，把门敲得砰砰作响。袁子峰扬着声音问了句，什么事儿啊？袁老爷子压低声音， 你小子每天窝在房间里都在琢磨什么呢？好不容易高考完不出去玩玩？ 不去。袁子峰百无聊赖地翻了个身，淡淡道，没意思。他说完盯了眼手机，还是没有李琴书发来的任何消息。 哎呀， 那你去公司实习一段时间也成啊。 袁老爷子在他面前敲了敲拐杖，袁子峰没说话。 总不能成天在这小屋子里面窝着呀。哎，你是不是跟小景又闹别扭了？ 爷爷，您能别老提他吗？ 袁子峰眉头瞬间拧起来，挺身而起，脸色一沉。 他算什么玩意儿？值得我跟他闹？ 哎呀，你呀你，这都什么年龄了，谁一点都不懂事儿。无论如何，他也是你小舅，没大没小，还是我小时候没能教好啊。 和您无关。 袁子峰薄唇一掀，吐出冷淡的四个字来。 我只是看不惯他那一副惺惺作态的样子。 哎呀。 哎，袁老爷子长叹一声，知道再这么劝下去也是毫无作用。所以用拐杖敲了敲门，便转身离开了。袁子峰听着脚步声逐渐消失，这才松了口气，将手机往床上一扔，闭上双眼。 哎，李琴叔怎么还不联系我呀？ 袁子峰没忍住翻了翻李琴叔的朋友圈，李琴叔的朋友圈很少更新，上一条还停留在上个月，他有一盆植物养死了，连根茎都枯萎了，分明每天都在浇水，于是在朋友圈求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最后自然是没解决的。袁子峰亲眼看到他把这盆盆栽给扔了，还多嘴说了句， 说不定再养养还能养活呢。 李琴叔摇了摇头，将盆栽扔进垃圾桶。 您知道已经挽回不了的东西，还浪费时间去挽回，是对对方生命的不尊重，也是对自己的不尊重。 那时候的袁子峰只觉得李琴叔想太多了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如今转念一想，在四季那一日他和李雨锦之间的事情，突然有些理解起他来。或许对于李琴叔来说，李雨锦就是那盆他再也养不活的盆栽。这么多年以来，他一直在浪费时间，想要让他开得更好更艳一些，却也终归不过是浪费时间。这么多年他的水都是白浇，花费的心思也全都是白费的。其实这道理在他跟李雨锦提出分手的那一刻他就明白了，可如今仍然站在原地不肯罢休的人，居然已经成了李雨锦了。袁子峰坐起身来，拇指轻轻摩擦着手机，他的眼神逐渐转深了，最后深深地吐出一口浊气。 算了，身段放低点就放低点吧，总比以后再也没有联系的好呀。 袁子峰硬着头皮拨通李琴叔的手机号码。 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。 手机里响起了忙音，他的呼吸微紧，表情都僵硬了一瞬。 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，下集更精彩哦。